虽然光辉好似钻石咁晶莹啊，不过呢啲美丽嘅景象系死亡嘅先兆。喺呢啲情景入边，充满人对冰雪嘅赞美。呢一招就系叫做钻石星辰拳。